和煦阳光，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。 牵着我的手，一同前行。关爱盲人， 让我 照亮世界。 世界就在我眼前。 北京人民广